北京时间8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FM98.2兆赫 ，AM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上午8点，云南。当小鸟停在树梢，当云朵飘过天空，我们不只有眼前的苟且，还有眼前的幸福。 1999年的夏天，初中1年级的我身患肌肉萎缩，无法正常行走。你作为语文老师，每天背我从校门口到3层的教室，嘱咐我考上大学能改变命运。今年当我考取了教师资格证，正式踏上了3尺讲台，实现了人生的自我价值，才知道教师最重要的是牺牲自己，点亮他人。我们如今所有的成就都是站在老师的肩膀上实现的。祝所有的老师们教师节快乐。 前路迷茫或者荆棘，张扬。 好，大家好，我是孟涵。 是年轻永远的资本，爱国。 中国女子排球队，你们把球穿好，放我往里冲。 用青春见证奋斗的果实，学习。 新东方要成为出国留学的桥梁，归国创业的彩虹。 为实现曾经许下的诺言，青春。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青年说，以年轻人的姿态推动世界，我们不一样。 好了，各位听众朋友以及在观看我们视频直播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我们您正在收看的节目呢叫做青年说，我是主持人雨薇。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代班嘉宾王瑞。 然后今天呢我们聊的话题呢叫做这个开学了社团也要搞起来。 哎呀，今天是9月8号啊，这个日子对于每一个上学的学生而言是一个极为痛苦的日子啊。也许没过，也许是今天啊，也许就是明天后天，那这个大学生们就要 开学了。其实已经有很多学校已经开学了， 没错啊。 对，然后我们今天呢这个聊到社团呢，就当然要请到我们这个学生嘉宾。我们今天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北京工业大学传校堂相声社的两位同学，两位这个李天瑞和卢佳琪，来给大家打个招呼。 我们是来自北京工业大学传校堂相声社的相声演员。 哎，是我们是两个大学生，同时也非常爱好相声。我是李天瑞。 我是卢佳琪。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就是 为什么感觉有种奇怪的感觉， 就是已经就是相声的那个感觉就已经出来了、两位可以把话筒对着自己对，然后离得近一点，这样听众朋友们可以更加清晰地听到两位的声音， 有一种现场在听相声的感觉。 对，就是、是所有的，其实我在跟他们联系之前，就是联系你们一个师哥对吧，学长，然后那个学长给我打，就是打电话然后沟通关于这个节目上嘉宾的事情的时候，然后他说话的时候我在语音里面听到，就感觉有一种在听相声的感觉。我不知道是所有相声的演员或者是相声爱好者，他们你们说话都是这个感觉，还是说就是相声要求的这样子， 就是一说话自带笑点的这种感觉、 这个应该不算是硬性要求吧。 对，没有这样的要求，但可能是因为一提到自我介绍，然后我们两个又是同时代表我们相声社一块儿过来作为嘉宾的，然后一到自我介绍这个地方，可能自然而然的就进入了一个就是台上的那种状态。 对，而且就是平时在社团里面大家聊天，因为 经常演出，然后我们社团又是以传统节目为主，所以就是平时耳濡目染的都是这种感觉， 所以就是平时说话也是这种感觉。 嗯，待会儿也可以让他们来给观众听众朋友们露一手啊， 对，现场来一个， 现场来试一试啊。 那我们今天的第一个板块的内容呢，其实是要给大家盘点一下这些年来出现在舞台上面的一些相声演员。第一部分呢，盘点是这个春晚30年的标志性的相声演员都有哪些。 其实说实话，咱们看春晚，像咱们这么大的人啊，最喜欢看的节目，我先说我啊，我最喜欢看节目其实就是语言类节目。那个唱歌跳舞的，其实说实话，我从小到大一直不是很喜欢看。 那你在这个春晚上面比较喜欢的， 就是相声小品嘛。我说那个唱歌跳舞的，可能就会稍微差点意思。 哪几个节目你有印象比较深刻的吗？ 那这就很多了，春晚30年是吧？咱们也今天也可以盘点一下这30年来的各个这个名家大师们曾经在这个春晚舞台上表演过什么。首先咱来先说一位大家都很熟悉的这个相声演员啊，就是姜昆啊。说起姜昆，可能在这个春晚舞台上大家都很熟悉。姜昆是这个著名的相声表演艺术家，从艺30年，表演了上百段的作品，其中很多很熟悉的啊，比如说这个《如此照相》《特大新闻》。我印象中姜昆演的这个作品是非常多的，包括之前我做一期这个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时候，咱们知道相声其实是非遗啊，其实是非物质文化遗产，而姜昆就是这个非遗的传承人之一，可以说是咱国内相声界非常有代表性的人物之一了啊。这个他在这个春晚30年上，可以说也是自从我记事儿起一直到现在啊， 你活了这么多年呢， 基本每一年都能看到这个姜昆在春晚上的表现啊。 是的，我们其实看到这个姜昆老师是从1985年就当选了中国曲艺家协会的副主席，在1985年呢，他是接替了他的老师马季，担任了中国广播说唱团团长的职务，并且在这一年被选为中华青年联合会的常委。在1995年呢，他是担任了由他在1990年创立的中华曲艺学会会长，潜心在相声领域里奋斗一番。他编辑的200万字的这个《中国传统相声大全》，成为研究中国相声珍贵的权威性资料。不知道两位同学手上有没有这本书？ 家里有的。就是包括一共他那好几册加上一个补遗，手里都是有的。 就听闻啊，姜昆老师写的这几本书就是相声界的这个 教科书 是吧？教科书级的东西。 可以，就是因为传统相声毕竟有一些表演技巧。 是。 然后就是因为相声这个东西，很多人觉得简单，就是有嘴就能说呀。但其实呢，就是同样的一句话，就是有不同的说法，然后说出来怎么说才能让相声显得好笑。这个都是有一些技巧的。那本书里面因为传统相声比较多啊，我们通过读那些传统相声可以看到一些就是老艺术家他们的那些表演技巧，包括语言之间的那个撮合那种程度，所以对我们学习相声还是有很大帮助的。 然后我们这个从老一辈传承下来的这些经典的传统的相声文化，然后到我们新一辈的这些相声演员和相声爱好者的手中，也能把它发扬光大。 其实他刚才提到的这个传统的相声啊，还有现在新兴的相声，其实可能姜昆老师还是以这个比较传统的为主，是吗？ 可以这么说吧。 姜昆老师也会创作一些新的， 就是 包括 咱们相声，可能很多的时候一些咱们说笑话，喜欢说有人喜欢抛老梗啊，但是好像这个相声它是要里头是固定的包含着一些老梗一些包袱的，是这样的。 对， 传统相声它就是一般都是，比如说可能是同样的包袱，但是不一样的人去表演它，在不同的场合可能会有不同的效果。 就是有可能这个包袱已经看了千遍万遍了，但是他经过这个人的嘴里一说，你还是能笑出来，这就 是不一样的感觉。 对，这就是表演相声的人的厉害的地方。 对，因为传统相声它是很早就有的这个段子，经过这么长时间依然可以保留下来，所以它是有很多很多的一些表演方法去值得钻研的。 对， 咱们刚刚就是去评 评点的盘点的这个姜昆老师。 嗯， 咱们再来说下一位，在这个春晚三十年上非常有声音的这个表演艺术家。 我觉得提到他的话，其实最重要的一句就是， 观众朋友们，我想死你们了。 你怎么跟我想到一块儿去了？对，这位老师呢叫做冯巩，我相信大家也都非常知道呢。 冯巩是 天津人、 啊、 哎，这个天津的相声其实相声是起源于天津吗？ 相声起源在老北京。 老北京、 哎、发展于天津，在天津那边也是一个非常就是有相声文化的一个地方， 曲 艺之乡。 哦，曲艺之乡。 但是相声起源肯定是老北京。 老北京， 对对对， 嗯，这就是你看，这就是懂的人和我这种 不懂 的人 的 区别了。嗯、冯巩呢是天津人，毕业于华中师范大学的文学院，并获得了文艺学硕士学位。自幼呢是喜爱这个文学艺术，现为中国广播艺术团副团长兼艺术总监，国家一级演员，文艺一级中国曲艺家协会副主席，十一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民革中央委员，全国青联常委。 嗯，1973年的时候呢，冯巩老师创作了他的相声处女作，叫做《尊师爱徒弟》啊，参加了天津市优秀节目汇演。后来呢，投师马季门下，学习相声的创作和表演，先后与这个刘伟、牛群搭档，活跃于各个舞台之上。一直在这个中国铁路文工团，后来在这个中国广播艺术团，一直到现在。冯巩和牛群合作期间呢，为广大的群众表演了许多脍炙人口的优秀段子。冯巩也多次的连续多年的登上了央视的春晚。其实在我印象中，冯巩在这个春晚上讲相声还是以和牛群配合为主。 对，我觉得其实我更多的印象是 他 在 演 小 品。对， 演小品可能更多一些。 其实我们也是，就是小时候长大一直是看春晚，觉得冯巩是一个小品演员。后来爱好接触了相声，才知道他以前也创作过非常经典的一些老的相声段子。 就是早年的时候还是以说相声为主。 他是开创了相声剧，我记得是。 他之前和牛群老师合作的那个什么点子公司呀，小偷公司啊，就类似于好多这样的节目，还跟郭冬临老师有过一次合作。然后感觉都非常不错，那一段相声都是我非常喜欢的。 冯巩老师不仅这个演相声，这个说相声、演小品，他还参演了很多电影和 电视剧。是， 对，其实在这里面当中，也他的这个演技也是得到了很大的发挥。就比如说在电影《站直了别趴下》扮演主角作家高文，获得了第16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的最佳男配角奖，同时还获得了第4届中国电影学会奖。而且在《埋伏》中扮演主角，获得了第17届金鸡奖最佳男演员提名奖。1997年的12月，荣获中国文联文艺家协会中青年文艺家协会中青年德艺双馨艺术家称号。冯巩不仅创作表演了近100段相声，而且广泛涉及电视、小品、电视剧和电影，并在1989年被评为中国10佳电视演员。而且他已经连续7年，我觉得不只是七年了 ，可能这个材料比较早了。 对，不仅是7年，参加了这个中央电视台的春节联欢晚会了，深受海内外电视台的各界人士的好评。 咱们说这个很多的演员是影视歌三栖啊，这个冯巩老师应该是叫做相声、小品和这个电视剧、电影是吧？ 四期 啊，咱们很多的这个演员，相声演员，不管是相声演员、小品演员也好啊，都会给咱们留下很多的印象，都是在于他说的那个段子，是吧？哎，有可能他说的那个段子之后，咱们就再也无法直视那句话了。啊，你比如说这个观众朋友，我想死你们了。咱们只要一说这句话，就会想起来， 满脑子都是 冯巩 老师那张没有下巴的脸 啊， 是吧？ 这个，那我下来再说一句话啊。这句话我估计咱们大多数人也没有办法用正常的语气来说出来。 比如呢？ 啊，就是领导冒号。 领导冒号。 这是 为什么我不懂？你们俩笑了。 这个是牛群老师的一个作品。 哎，对， 就是牛群老师当年最著名的一个作品吧。啊，他说这个那个名字好像忘了，叫做类似是巧 立 名目是吧？巧立名目， 就是讽刺相声。 对，一个讽刺相声，就是说我要去打报告嘛，啊，领导冒号。 什么呀？ 这可能很多的，对，可能很多的这个听众朋友可能在早年的时候啊，都听过这个或者看过这个相声。 就你年纪太大了，我还小， 是不是我这个年龄太大？ 就说到 暴露了年龄。 对，说到刚才的这个牛群老师的相声，接下来就要给大家介 绍一下牛群老师了。 嗯， 对， 牛群老师是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的戏剧文学系、 嗯、 啊，这个师承的相声表演艺术家常宝华老师。 嗯， 啊，常宝华先生，他在1982年的时候呢，获得了中国曲艺优秀节目观摩创作演出表演一等奖之后呢，又在很多的这个评奖晚会中获奖，后来呢一直与冯巩老师搭档，奉献了大量的优秀的相声作品。后来呢，这个牛群老师在不说相声之后又走进了官场啊，去这个做了这个 走上政治舞台了。 政治舞台了，对啊。他凭借这个相声的巧立名目呢，是第一次登上了央视春晚的舞台。哦，果然是，所以说会给我们留下这么深刻的印象、 哦、第一次登上春晚的舞台、 啊、就已经创作出来一段让我们至今难忘的相声段子啊，领导冒号、 哎、 啊，你可以回去去补一下， 我 觉得其实挺有意思的、嗯、啊。这个牛群老师，不知道二位对于牛群老师的印象是怎么样？可能他已经很多年不演相声了， 嗯、 是这样吗？ 嗯，确实是。 嗯， 对于牛群老师，其实还是印象比较多，是在于他跟冯巩老师合作的那个时期， 嗯、 两个人的节目，嗯，主要是我认为啊，主要是以讽刺为主。 嗯，主要以讽刺为主。 对， 其实说实话，咱们很多的这个相声啊，包括小品这样喜剧的演出，它都是怎么说呢？这是前人后人，他都是需要不断的去创作新的这个段子、新的梗啊。要是老抛老梗的话，其实也挺没意思的，是吧？ 嗯 啊，所以说，对于每一个相声演员，可能不知道二位平常是怎么样。平常二位会写新梗吗？会写新段子吗？ 直接创作一个全新的相声，这个对于我们大学生来说可能还是有一定难度的。 嗯， 我们可能会在一些老的传统相声的，比如说像一开始的电厂部分呀、啊、或者是中间加一些自己的包袱进去。 嗯， 然后也会有一些类似这样的创作。 嗯，就是二度创作，在原有的基础上再加一些自己的东西进去。 嗯，确实，因为也只是相声爱好者，对于相声这方面有一些包袱的设计啊，还有一些表演的技巧还不是很成熟。然后呢，如果自己去创作一个全新的相声的话，可能效果并不是很好。 嗯， 同时呢，也对这个相声属于一种可能，就是有点觉得它太容易了，随随便便就能创作。 哦， 不要抱有这样一个心态吧，可能 对，就是其实对这个学相声是个很漫长的过程呢。这个我是知道，咱们之前看很多的综艺节目，包括什么喜剧人啊，他们整个的包括一个相声演员从入师门是吧，一直到锻炼到能独立登台演出，其实是一个挺考验功夫的这么一个过程。 是的，挺难的一件事情 啊。咱们接着来评，就是来这个评一下在春晚三十年的剩下的几位老师。 我觉得其实他们刚才说的这个，就是不要把说相声想的那么简单， 嗯， 包括创作相声想那么简单。我觉得其实你们是抱有一种敬畏之心的，嗯、是吧？ 可以这么算吧？确实是，确实是。 嗯， 因为也是爱好者，也不是职业的相声演员，也没有特别系统的去学过一些现在在台上演出的演员他们的基本功啊、 嗯、 去练习，去每天日复一日的去接触那些东西，所以呢确实对他们这些在台上演出的职业相声演员都是非常的尊敬的其实。 嗯，好，那我们其实带着他们的这种尊敬，接着来看我们的这些老师们。 嗯，再评判一下，就我们来这个点评一下，盘点一下啊，下一位这个春晚曾经登上过春晚的这个相声老师啊，刘伟啊，中国广播说唱团的相声演员啊，不知道两位对这位老师有没有什么印象？ 刘伟老师好像中间有一段时间是去美国了，是吧？ 啊，他离开舞台的一段时间， 离开舞台一段时间， 啊， 我对他的印象好像比较深，给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之前，他跟赵岩老师啊， 马季 老师啊，嗯，进行一些合作，其中有一段作品是，讽刺人们就是以谣传谣。 嗯， 以讹传讹，然后传谣的这么一个很不好的这种社会现象。 就是其实刘伟老师是马季老师的 徒弟 啊， 对对， 他是继这个姜昆和赵岩之后的第三位徒弟啊。 嗯， 他其实起步就很早了，16岁的时候就已经接受到这个很系统的相声的这个培训了。 那他当年曾经在这个春晚上，其实也演过很多。现在还挺脍炙人口的相声啊，比如说和冯巩马季老师合作演出的这个啊求全责备送别是吧， 嗯， 还有很多的其他的这个相声演出啊。其实说实话，就这些包括我们说是笑星也好呀，是这个相声演员也好呀，其实我 都给我们留下过很多难忘的这个印象，或者说难忘的这个段子。 嗯， 两位对于这个相声演员最早给你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哪位老师呢？ 嗯，您说吧，你可能接触相声接触的比较早。 我是打小就喜欢听，然后当时呢家里有那个，当时那个还是那种 CD 机那种、那种磁带那种，去听一些当时的听的相声是很早之前，就像这上面说的一些春晚的一些相声， 嗯， 包括什么小偷公司呀，什么姜昆老师的楼道曲啊、 嗯、 虎口遐想啊，就是这些相声。然后后来是与此同时进行的是在车上听德云社，当时德云社当时零几年那会儿的相声， 嗯 嗯， 当时我觉得都挺好的，就是我特别喜欢，就是我对这种能给观众带来笑声这种感觉，我自己觉得就特别好。 嗯，这也是后来啊启发了你去在大学期间去参加这个相声社团，是吧？ 嗯，这、就是佳琪的相声的启蒙点。 启蒙点， 佳琪可能不光是在大学期间啊，我是在大学期间。 那你怎么开始走进相声这舞台的呢？ 其实小时候也听。一直是，但是一直没有想过去真正的去接触相声，去说相声。最小的时候，我可能还不记事儿的时候，这是我爸跟我说的，我也不知道是真的是假的。他给我看过，他有一大叠这个磁带，是当时刘宝瑞的单口相声集，说我小时候睡觉睡不着觉，就放那个。 放这个能睡着吗？ 睡着了。 不是，就是一块听嘛，他也听，我也听，但是我不一定听得懂，他肯定特别爱听。 对。 然后那个时候可能是我算是我最早接触的相声的这些音频吧。 嗯。 然后后来呢，也跟他一样，在一些长途旅行啊，在一些这个在比如说上下学，这个可能有的时候坐车，在车上的广播也是听到了很多就是当时的一些相声作品，比如说有一些老的像侯宝林先生的作品，一些音频，其实就是可能播来播去都是那么几个，但是都非常的精彩，每次我都能笑出来。我就觉得对这种就是跟佳琪的感觉差不多吧，对相声可能就是有一种别样的一种情怀。每次一听到相声我就特别激动特别开心。 啊，其实他们说起这个小时候和相声有关的事情，让我回想起的我小时候啊。 你还有 我小时候 有关的事情。 我小时候曾经有一次，你知道小朋友们啊，六一节是要搞这个联欢晚会的啊。有一次我记得我小时候我们班就搞那个联欢晚会，让大家都出节目啊，然后我就是当时我也不知道我怎么想的，然后说啊我说段相声吧啊，然后我感觉我度过了我人生中最尴尬的十分钟。自此之后我好像就扼杀了我对说相声的乐趣和爱好。 小的时候你是怎么把相声十分钟那么长的段子记下来的？ 我当时可认真了，就是特别认真的去背，然后背完之后发现我每讲完一句话大家都不笑。 对 啊，然后我就感觉这个东西确实是还是挺难的啊。 嗯，这是我小时候也演过，大家都不笑，都在尴尬的鼓掌， 尴尬的鼓掌，对，鼓起了尴尬的掌声。 对，那个时候还花了挺多功夫去背的。 对，没错。 然后是百度什么小学生相声表演。 对，那其实我觉得这个时候我们也应该响起尴尬的掌声。 那好，我们硬性切一下，我这个话题就 好吗？硬切一下。硬切之后尴尬的时候不知道要说什么，时候只能放音乐了。 好的。那我们接着来评这个盘点啊，这个春晚上三十年啊，春晚三十多年了已经。 对对对， 这个登上央视春晚的这些老师们，其实著名的相声表演艺术家有很多。 嗯 啊，咱们今天说到的只是这些曾经 其中的几位 对登上过央视的，而且多次登上过央视春晚的。啊，其实我之前看过一次关于姜昆老，我记得是姜昆老师的这个访谈。他说其实春晚对于这个咱们国内的相声啊，其实是一个特别好的影响，特别好的正向的影响。因为如果没有春晚的话啊，可能相声作为一种传统的曲艺，现在听的人会更少。春晚的话毕竟给了大家一个合家欢的这样一个时间，一个机会，让大家去听听相声。所以说咱们这些老一代的这些相声艺术家在这之中也是做出了很多的努力吧。咱们接下来就来这个盘点一位老一辈的相声艺术家，就是马季老师。马季老师也是刚才咱们盘点过了很多的老师们的老师。 对对对，就前辈的前辈。 对，前辈的前辈。马季老师是祖籍是中国天津啊，出生于北京，年轻的年轻 轻的时候呢，是在这个上海的洪德制造厂做过学徒。 嗯 啊，1953年的时候呢，考入的新华书店的华北发行所做销售员，可以说这个早年的经历非常的丰富啊。在这个1956年的时候呢，就这个被这个侯宝林老师包括刘宝瑞老师分别看中，加入了中央广播文工团说唱团作为专业的相声演员、 嗯、 啊。在这个师从了侯宝林、刘宝瑞、郭全宝这个唐启儒等多位的相声界的老前辈之后呢，在这个对在这个多方之后，终于说是登上了舞台。 多位老师指导之后登上了舞台， 成为了我们现在熟悉的马 季 老 师。但其实马季老师他原名不叫马季， 嗯， 他的原名叫做马树怀， 嗯， 他这个 是个艺名。 对，这个艺名呢，是因为当时匈牙利电影《木鹅少年马季》。哎，然后这些刚才提到的这些各位老师们就决定把马季老师这个马树怀改名叫做马季， 嗯， 取艺名叫马季。 由于呢，这个他跟着这些著名的前辈们这个学艺啊，多去师从了很多的师傅、 嗯、 啊，可以说这个也是博取众家之长吧啊，所以说马季作为中国的这个相声的老前辈啊，他是创作演出了很多我们现在耳熟能详的作品，包括歌颂了咱们国家的很多的新的这些成就的这些作品。 嗯、而他是中国歌颂型相声的这个开创人物。 嗯，咱们可能搞笑有很多种方法是吧？搞笑有很多种方法，可能比如说讽刺呀，这个扮丑啊，包括这个歌颂啊，其实都是搞笑的一种方法，都是抛梗的一种方法啊。嗯、那我们这个两位对于马季老师，早年是什么时候看过第一次看的马季老师的相声？ 第一次还真有点不太记得了。 对马季老师的相声 印象最深的就是五官争功了。 好、哦，五官争功啊，这也是一个挺有意义的一个传统相声。 对，可以说是、 对，因为它时间比较早嘛。 嗯， 之前我们招新的时候，有家社的同学说我喜欢听相声。啊，那你这个喜欢听现代相声还是传统相声多一些？我喜欢听这个现代相声。那你听过最新的一段相声是什么？我听过最新的一段相声是马季老师的五官争功。那他大概是有十几年没听过相声，所以但是也能说明马季老师的五官争功确实给 人火到现在， 对， 是吧？ 对、 对，大家可能一提到马季老师，可能最快反应到的就是五官争功， 嗯， 还有什么宇宙牌香烟、 嗯、 啊，这些就是他比较一些就是给人印象比较深刻的节目，当然还有很多很多， 就是像之前有一个节目是讲述的是当时中国帮非洲修铁路的时候， 嗯， 他是把自己说成就是故事中一个去帮助那块修铁路的工人，然后以这个展开的一个节目，包括还有像什么说大话呀，就那个上嘴唇挨着天，下嘴唇挨着地 啊， 那你脸呢？我们吹牛的人就不要脸了，就都是一些讽刺。 我一碗能吃八碗米饭那个。 对、 嗯、对。 其实马季老师这个很经典的一句，就是可能现在大家都已经 非常耳熟能详哈。 哎，已经都快忘记了。其实很经典的一句就是妻管严。 是吗？ 妻管严 啊， 是马季老师当时在一个小品当中，表现出来的。 这可能对于咱们来讲是老梗了啊、 嗯， 但是对于当年来讲，可能还是一个非常让人觉得笑得前仰后合的一个段子、啊。 确实是，确实是，马季老师可以说是一个时代的就是相声推动者其中之一， 嗯 嗯， 非常德高望重的一位老先生。 嗯，好的，那一会儿呢是一个半点报时，在半点报时之后回来，我们接着聊。 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砝码。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 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好了，在半点报时之后呢，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节目叫做《青年说》，是一档早间资讯服务类节目。那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周末的版本，比较轻松愉快。大家好，我是雨维。 大家好，我是今天代班嘉宾王瑞。 然后两位嘉宾给大家自我介绍一下。 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工业大学传耀堂相声社的大学生相声演员李天瑞。 我也是来自北京工业大学传耀堂相声社的相声演员卢佳琪。 今天呢，这个请到两位相声社的同学，也就是更加印证了我们这个主题，开学了社团也要搞起来。 没错啊，其实社团的这个活动对于大学生而言是一个让人非常怀念的这个时代啊。 是的，就我其实对社团印象最深的是我上高中的时候。 你上高中的时候就有社团了？ 对 啊， 我高中是管社团的。 哟，领导呀，看不出来，领导呀。 没有，我高中的时候是，就因为那个时候家就有什么学生会啊之类的什么事情嘛，然后我高中的时候加入了学生会，然后是这个社团部的部长，就专门管学校里面所有的社团。 就是我们社这个张部长好，我们社团明天要办一个活动， 对，就是来，对，就是这样的。 其实说实话，在大学中的这个社团活动，其实和社会上还是不一样的， 是不一样的。 可能这个社会上我们去看相声演出都非常的成熟啊，都非常的每一个相声演员都能演的非常的有那个高标准严要求啊，但是咱们这个社团里头，咱们还是以同学们自己这个自娱自乐为主啊。 我觉得其实也不仅仅是自娱自乐了，现在很多的这些大学的社团有很多的活动都是可以拿到社会上面去跟这些社会团体去媲美去 PK 的。 它有着一种大学生独有的 这种 青春气息， 对， 稍微有点青涩，但是其实还是很有意思的。 是的，那说了这么多，接下来我们还是要继续上半时段的这个盘点，要给大家盘点的这个春晚30年的最后一位非常有名的一位老师是谁呢？ 侯耀文老师也是很有名的，他是我国著名的相声表演艺术家啊，这个国家一级演员，自幼受到他的父亲侯宝林老师的这个熏陶，在1960年的时候登台，有着47年的艺龄。他之前生前呢，任这个曲艺家协会的理事，中国铁路文工团总团的副团长，可以说是相声界的当之无愧的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前辈。 是的，就是很可惜的是，这个侯耀文先生在这个零七年的时候去世了， 对，离开了， 应该是07年的时候， 也是非常的可惜，非常的可惜。 是 啊，他是1948年的时候生于北京，是相声大师侯宝林的三子啊，可以说是家学渊源就是和这个相声是非常非常有关的啊，非常贴切的。1960年的时候呢，12岁的侯耀文老师就首次登台啊，这对于我们现在的很多的相声演员而言都是不可想象的啊，12岁的时候就第一次登台了啊，表演的节目呢是他父亲曾经说过的一段传统相声，叫做《醉酒》。此后呢，他这个由于这个他的父亲侯宝林老师一直反对他从事相声事业，就暂别了舞台的一段时间。到1965年的时候呢，他考上了中国铁路文工团，从那时候开始呢，又开始继续从事相声的创作与表演，和这个当时的石富宽搭档并一起合作了很长时间。在1985年的时候呢，他获得了这个中国十大笑星的称号，这个也是非常厉害的一个称号了啊。包括我们相声，因为这个相声演员、小品演员，包括喜剧演员，他都能叫做笑星啊，这不光是相声演员的奖项了。后来呢，这个89年的时候，侯耀文老师与赵丽蓉老师合作演出了小品《英雄母亲的一天》，之后呢又陆续参加了一共10届的央视春晚的演出，可以说是当年的时候也是央视春晚的常客 啊，所以说我们今天评这个盘点的这几位这个相声界的老师前辈们都是春晚的常客啊，都是多次登上春晚给大家留下的深刻印象的。那不知道两位嘉宾在小的时候看春晚的时候最喜欢看的是相声小品还是歌舞类节目？ 肯定是语言类节目， 肯定是语言类节目。 小时候的话可能还是最喜欢相声， 嗯， 觉得它这样包袱比较密， 是， 然后呢可以让大家就是因为家里头也有气氛，大家围着一到语言类节目大家都围过来，一到歌舞类节目大家都去包饺子。 就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 其实我一直有一点不清楚啊，就是你刚才说这个相声它是笑点比较密， 就是可能就是小时候觉得那个时候觉得相声的包袱可能更密一点。 他有没有一个要求，比如说多长时间就得必须得抛一个包袱？ 这个没有吧， 没有要求， 没有要求， 节目不一样， 对， 就是像一些传统的文哏类的节目，像五行诗啊、八大吉祥啊，这些节目就是如果展开了使，有时候观众确实会觉得就是你这太老了，而且你这个包袱是铺垫的时间比较长，然后要很长一段铺垫才能抖出来，所以一般像这种节目确实都是有差别的。 那是不是就是比如说传统相声和新兴的相声在这方面是不同的，可能新相声的这个笑点会更密一点，会有这种区别吗？ 没有这种区别， 不太是就是一定是这样的。 因为相声表演手法都是什么，像我们说什么三翻四抖啊， 三翻四抖， 对，就是一种抖包袱的手法 啊， 就是说第几次，然后就开始翻这个包袱，然后第四次把这包袱抖出来，就大概是这个意思，或者是，但是就是抖包袱之前需要铺平垫稳，就是你。相声不是一直就是为了观众怎么笑，我在台上卖个怪啊，就那种感觉，是我把前面都铺垫好了，到这儿我一抖这包袱，你觉得可乐， 哦， 所以 先给你标上点，这几个点你快要笑了，然后我到时候一点你就知道这个地方。 对对，所以就是新相声和传统相声都得遵循这个规律，我觉得， 对， 所以是一样的其实。 就是无论是创作呀还是一些传统的一些相声，其实很多相声传统的技法还有一些传统就是传统的一些表演方式都是不能丢的，这也是相声的魅力所在，它不是光讲一个笑话让大家笑就完事儿了，它可能有的时候是一个故事一个情节，然后最后呢可以给大家带来更多的欢笑， 没错，它其实还是以这个讲故事为主，它跟我们很多单纯让人发笑还是不一样的啊，可能很多的这个我们经常会看见一些比较低俗的或者比较低级的这个喜剧节目呀，它就是单纯扮个丑，博你一笑博你一乐，但是咱相声绝对不是这一种啊。 那既然说了这么多呢，就来先给大家展示一小段这个两位同学之前演出的这个片段让大家看一下。 董事长，拜托董事长， 各位，你怎么回信呢？ 什么叫什么回信？ 不是你们都是三点半就过去的吗？ 对，没有你这话，挺吵的。 董事长， 你这么吵，能吵吗？董事长， 说同仁堂，他开的本是老药铺，这上年的好比白手各个的忙，药王爷就在上边坐，十的名医。药王爷本姓孙，骑龙霸虎，手捻着针，内科的医术孙思邈，外科医术华佗刀，孙思邈医术高，32岁保了唐朝，正宫伯母得了病人走线后过治好了，给一针治好娘娘的病，是两针扎好龙一条啊，万岁一见龙心喜，亲身给他在当朝里的封他文官，他不要封他武将，就把头摇，出大了万般无忌难，亲身体验打毛毛，在一旁怒恼了哪一个？怒恼了净没老英豪，北神我东挡西杀，南征北战，闯轮边功劳大。你为何不似大黄袍？一副钢鞭拿在手，挥动着钢鞭赶黄袍。是药王爷要把刀割去了，黄袍放胸袍，这个黄袍重在药王袍。一名过姓，抬把身子。 王稿里边有兰桂，那兰桂三尺三寸三寸三厘高，这边搁着呀要远，那边搁着啥要高，啥要高，这样康康有几位草药您了先尝，金茶牛包饼头包俩木闸，槟榔女麝香，桃仁白的杏仁碎是两人躺在沉香床，到了三更交白夜，胆大的木梅上金枪，这棒棒水银五十两，金毛狗儿叫汪汪，有丁香去送信，人先者才过大堂，左手抄起了单口，顺势公分大战分批，上一个大的分批流鲜血，鲜血甩在木花上，大风丸小风丸碰大海的滴流圆，他口皮高了接风丸，我有先接着要名往下唱，唱的名我唱不完，我唱的是祝大家身体健康福寿双全。 哎，这一小段视频其实刚才在播放的时候，这个天瑞说是其实是相声当中的一小段快板。 对他演的可以看出来、哎。 对，可以看出来，但发型不一样啊。 天瑞真的是这个多才多艺啊，还会打快板儿。 佳琪 是这个 我不会。 多才多艺，这个好像这个相声演员就必须得是 都会打快板， 对，必须得会这个多才多艺是吗？ 是吗？ 其实这个也不算多才多艺，像就是相声，因为我们社团是说相声的嘛，所以人家相声演员要学的那些太平歌词 唱是吧， 对、 啊、 包括太平歌词啊，那个玉子板啊，然后包括快板啊，这些我们都尽我们自己的努力去学习、 嗯、啊。那你们有专业的老师去指导你们吗？还是说 在我们学校这个其他的像太平歌词啊、玉子板啊，确实没有专业的老师，因为学生社团嘛， 嗯， 然后呢学校给予的支持可能也不是就是一定到就是请专业的老师每周过来给大家培训，大家可能也只是爱好，如果喜欢的话可以去想办法去学啊。当然打快板嘛、嗯、专业的老师就目前就是我们卢佳琪老师担任 啊，佳琪是自己之前就有专业学过这个快板。 我之前是学过打快板、 哦、 但是还在学习，就也不是非常那个什么。 也是从小打到大，对于我们来说已经是非常专业了。可以看，就是在一个节目里头，快板打得非常的稳。 嗯， 那其实我觉得能够在这个学生社团中啊，能够凭借自学，其实他们这就是自学。 对 啊，能够凭借自学达到这个水平，已经很不容易了。 嗯 啊，毕竟它只是一个学生社团啊， 是的， 是一个学生社团。那两位可能在之前的这个学生社团中也有过演出，刚才我看的时候，这是在这个学校里给同学们演出吗？ 对，是在学校里头的一个比较就是比较稍微大一点的教室，但是对于那种就是大型的礼堂啊、舞台啊，还是稍微小了一些。 嗯， 就是怎么说呢，我们把它摆成了就是几个桌子，几个同学一块坐，有茶水有瓜子儿，有点比如像 小时候的那种联欢会一样， 有点像传统那种相声园子、 哦、 一边喝茶一边嗑着瓜子一边听相声，可以看到就是大家反应都很热闹，大家这个互动性也很强、 嗯、 这个 感觉同学们还是很捧场的、啊、 其实就是我们学校的相声社气氛还是不错的。 嗯， 每次呢来的同学其实确实也不少，而且呢甭管来多来少，咱们整个演出的这个场地都非常的热闹。 嗯， 你们这演一次大概演多久？ 挺久的。 因为那个像一般的相声园子，他们可能一般都是7:01开场， 嗯， 然后演的晚上可能11:12的都有。 哦，这么 长 时间。 对，像天津的比如说一些相声的园子都有这样的，比如名流茶馆啊、千祥艺啊，都是7:00进去坐，然后演完了可能都11:00了。 但是我们就是因为10:00要锁门所以我们一般都是6:30开场然后演的大概9:00多-9:30的样子。 那也挺久的，其实 也挺久的。对、嗯、在演出的这一整段时间，是你们相声社的大部分的人都去每个人表演一段吗？ 因为相声一般都是一晚上的演出，一般都是由6到7节目组成的。 嗯， 然后其中要尽可能的包括有开场板， 嗯， 然后一些节目到最后攒底的演员， 嗯， 是这么组成的。所以一般都是一个节目20多分钟到30分钟，然后一般是有6对演员到7对演员。 对，差不多是这样。然后每一个节目其实得去安排，比如说这个节目是一个文哏，可能比较温一点，大家可能反应不是很强烈。 嗯， 啊，咱们肯定把它排到，就是稍微排到一些比如说第三个节目啊，或者第二个节目这样的位置。然后比如说第一个节目，咱们要比较活泼一点的节目，就是比较炸一点的， 对， 然后作为一个开场，每次呢都会编排，然后节目呢也会就是按照不同类型的节目排一个顺序吧。 嗯， 然后其实一次相声可能传统的段子跟新的节目稍微就是结合一下，比如说一场接一场，一场传统的，一场新的， 嗯， 然后呢可以达到一个比较好的效果。 嗯， 咱相声社现在有多少同学，多少个社员？ 多少个社员？ 嗯，现在今年因为大一还没有招新， 嗯， 然后大二大三大四加起来大概有 小一百人， 嗯，不到两百， 不到两百， 还是挺大规模的。 对， 因为每年新生群里都会有150呀，现在150以上，去年有180，然后 你们每次去做这样的演出，就是说，哎，大家谁能出节目，然后咱们出个节目，是这样的吗？还是说我们之前编排好了？ 然后需要考核， 会很提前，就是比如说提前这个下个月演出，这个月呢就跟大家说，咱们下个月演出是时间是什么时候？ 嗯， 几月几号晚上几点？有想来出节目的这个演员们， 嗯， 然后呢可以先跟我们说一声， 嗯， 然后呢有意愿想上台还没想好的，也可以跟我们说一声， 嗯， 我们到时候可以组一下。因为有些新演员也想上台嘛，也给他们机会， 嗯， 我们其实社团尽量不去，就是说觉得大家觉得你演的不好就不让你上了，是尽量避免这种情况吧。反正因为大家都是爱好者，也没有说谁一定是特别专业的， 嗯， 然后呢所以就是提前让大家排练，然后我们可能有一些像我们大三大四的舞台经验比较丰富，或者在咱们学校演过很多场的，跟大家交流一下，然后呢交流交流经验，然后可能如果就是没什么问题的话，基本上就能排出来。 那像这个比较有，比如说新人来了啊，比如说咱们大一招新了啊，招了这个大概几号人啊，不到100号人啊，那可能招的新同学啊，可能有的人稍微专业一些啊，有的人稍微差一点，那这个时候你们会进行排练或者说进行指导吗？ 会的。 因为是这样，我们每次就是演员定下来之后，就是在演出前的一个月就开始排练。 嗯， 然后在排练的过程中呢，就是因为他们自己演，有时候可能自己心里不清楚自己哪儿演的不对，就是 在底下看， 对，大家都会看，就是，然后会跟他们说这块应该怎么演可能会更好一些，然后我们还会录像，然后他们自己看。 哎，对， 你们觉得你们看人家演这段，跟你们演这段有什么区别啊？ 我觉得其实跟我们很像， 没错， 跟我们播新闻一样。 对，就跟我们其实很多的这样的艺术相关专业啊， 对， 它都得是这个过程， 就是你先要就是先看人家的， 嗯， 然后再把你自己表演的或者是你自己的东西录下来，然后再去跟人家对比。 嗯，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受伤的过程。反正我当时就是念新闻，就是播新闻练习新闻的时候，就是看着人家老师们的新闻，然后看完之后再把自己的录下来，然后再把自己的和老师的放到一起做对比的时候，就感觉自己特别渺小。 其实他们这个像说相声还有一个更为残酷的问题， 嗯， 就是说如果你看了自己的，你自己都没把自己逗乐的话，你会很尴尬。其实 更尴尬 是吗？ 嗯，其实一个相声演多了自己都不觉得好笑，有的时候上台前会自己问自己，我演这到底好不好笑， 哦， 因为演多了嘛，哦，都是同样一个老包袱， 嗯， 你一天跟这个一天跟搭档排练10回， 嗯， 你自己肯定不笑。 对， 就有的时候吧，也会让大家一块来看一看， 嗯， 大概就是感觉一下哪块是个比如说哪块是个包袱点，都响了之后，咱们可能需要让观众稍微缓和一下，会要让一下包袱啊之类的，嗯，也会让大家都过来看一下，因为自己有的时候演多了感觉不出来。 就是有的人是那种冷面笑匠啊，有的人是那种自己也会带动气氛的那一种，是吧？ 是，我觉得有的梗就是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矛盾的点，就有的时候我可能在我自己身上发生一件特别搞笑特别有意思的事情， 嗯， 但是我当时可能觉得我就笑得已经前仰后合完全喘不过来气儿那种，但是过一段就是过可能过几分钟十几分钟我缓过来了，然后我再给别人讲这件事的时候，别人就不好玩了， 这也是这个相声演员的厉害的地方啊，嗯！ 你们会有没有说有这种感觉？ 但是这个其实涉及到一个表演技巧的方法。 对， 就是， 这个就是因为我们之前上演员自己看那个别人演的视频， 嗯， 都是说为什么你这个我们觉得就没有意思， 人家这个 包袱， 哎， 对， 底下反响这么大、 嗯、 他这儿为什么要寸那么一个气口、 嗯、 就是他这儿特意要空一拍寸一个气口或者空半拍抖出来这样才好玩、 嗯、 就是所以就是像这种都得自己看自己去学习学习每一个包袱怎么抖 确实是看视频人家几秒钟很短暂的一个反应、 嗯、 有的时候可能就差这么一点可能就是笑和不笑这么点区别 哦、 嗯， 这时间的把控还是 有 很大学问 其实有时候人就很微妙对不对、 嗯、 就是让你想笑和让你不想笑其实中间没有差这么大可能就是一个很细节上的一个反应、 嗯、 是这样一种 几秒钟的差距、 啊、 我觉得就是这样 啊。其实说实话啊，作为这个学生社团而言可能有时候也会遇到很大的困难啊。你比如说咱们说你刚才招了大一招了一批新人啊，现在这批新人终于能上台了、 嗯、 那一般情况下对于你们相声社而言到了大二大三大四一般都还会留下来多少人呢 嗯，这个确实是这个随着年纪往上留下的人会越来越少 嗯， 因为毕竟大学社团嘛大学挺丰富的也不光是这一个社团、 嗯、 也不光是只有社团这一个活动所以嘛就是大家可能开始注重学习、 嗯、 开始去其他的社团或者去其他的组织去做自己其他的工作 嗯， 确实会有一些就是人员的流失 嗯 嗯，反正就是我们尽可能的办好自己的活动，让台下的观众也好，台上的演员也好，都能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让他们都就是想说相声的在台上演好相声，想听相声的让我们的节目做到更好的效果。 嗯， 也用这样的方法去留住更多的人吧，这也是办社团的初衷其实。 嗯，那其实今天这个天瑞和佳琪还给我们准备了另外一个视频，这个视频是什么时候的一个视频呢？ 这个视频是去年的 封箱， 去年我们就是也有封箱演出、 嗯、 啊，就是你们社团也会有封箱演出是吧？ 对 对, 对， 开箱封箱我们也这么叫、 哦、 但我们封的比较早，开的比较晚。 嗯，对，我们可能这个几月份开， 十二月就封了，三月份 才开。 对， 行，那我们来给大家放一下这个视频的片段，来感受一下。 哎，可以， 好。那可就这么着吧、啊、我们俩是站前的，就麻烦你们二位去给我搬俩凳子。 好、哦、搬椅子啊， 你们 就搬个椅子吧。 跟你说 啊， 听话，先说 怎么着， 摔得起呢，咱俩就摔齐了。 哦，对，俩人摔一个人， 咱俩可以，咱俩人手的捧哏巨匠。 嗯，话不能随便说， 不是是粉丝 啊，对，捧哏巨匠的粉丝。 椅子 有了， 来了，蹲下，这么横吗？ 蹲下， 能不能打齐点？打一起齐点， 能打齐。 就打齐了 、 哎、出一个声行吗？ 哦， 俩人 一个就、嗯、 打齐了啊。说书唱戏劝人方， 三条大道走中央， 善恶到头终有报。 人间正道是沧桑。 你干嘛呀？你瞧他嘴，我说话呢。 哎呀，你别说自己钱，我 别玩儿。 别，哎，是不是刚才我们俩一个人说话，你们俩同时张嘴了？ 啊， 是不是？不是不是啊，你是不是念的第一句和第四句？ 谁那么念诗啊？哎 哪有那么多句，一共就四句。 哎，这么着，你们俩怎么也得分清楚谁是谁呀、 啊？这样，我们俩听你们后头、啊，一人说一句话，分清楚一下各自搭档的声音，好不好？ 还记住了哪个是我？ 记住 了， 好、 哦，来。我是艺术家， 这个是我，这个是我。 我是大傻子， 这个大。 人家是艺术家呀，我大傻子。 不是他这不是你等他们俩 咱俩不是，咱俩硬捅， 但我呢，我这是一个战术 啊， 我为了迷惑你，让他都以为你是一个大傻子。 鼓什么呀？鼓什么呀？ 哎，咱们分开了，你有家一大傻子， 这么我说一回吧，咱们呀，来一个经典的相声来瞧瞧。哎，不来这个，咱来一个 相声。相声也没相声瞧瞧 了，经典桥段。哎，来这个， 都抓一块， 这没问题。 我们为您表演一段双捧头吐莲花。一请天地动，哐哐；鬼神经，哐哐；三请毛老道，哐哐；四请孙伯龄，哐哐；五请铁罗汉，哐哐；六请老济公，哐哐；七请猪八戒，哐哐；八请是唐僧，哐哐；九请萨达姆，哐哐；十请本拉登，哐哐。 尤其这第十下啊，你知道不对方，第七你就一喘。 不是，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回事？ 他哪儿有 啊？ 他哪儿肯定能过的？ 不是什么什么？ 这位先生，您出的相声哪有双捧啊？ 这有双捧头吐莲花吗？ 啊， 不是俩双捧头吐莲花，俩捧哏自己打自己啊？我们看不出他来是吗？ 你什么意思？ 不是一逗一捧， 这 说相声他得一逗一捧。 要一人一句， 哎，得一人一句，对不对？ 行，咱来一人一句的， 行， 你走，一人一句就没问题了， 没问题， 没问题，没问题， 来一人一句的啊。我们为您表演口吐莲花。 好啊， 吐莲花需要一面锣。 好啊， 拿你脑袋当锣呀。 好啊。 需要一个螺锤， 没有啊， 用扇子， 扇子不解气呀、 啊。 好啊， 出来， 挺好的，一对一句的 啊。还有斧子呀，一开始说不让用扇子， 刚刚扇子都收到， 那也不能用斧子呀， 又怎么了？ 不是，他这个问题出来了。 泥 啥泥？ 蓝舍硅藻泥，装修去甲醛，蓝舍硅藻泥。 国博二西在南，会选手西百峰，拿你566万奖金，中国金牌。 我们曾经因为这些记忆而自豪，我们正在努力建设体育强国。 Of the Olympic Winter Games 2022, Beijing. 改革开放40年特别节目，活力新北京。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青叶汇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绿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有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北京时间9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上午9点，广州， 侯爷啊， 新一天，多多加油。 1999年的夏天，初中一年级的我身患肌肉萎缩，无法正常行走。你作为语文老师，每天背我从校门口到3层的教室，嘱咐我考上大学能改变命运。今年当我考取了教师资格证，正式踏上了3尺讲台，实现了人生的自我价值，才知道教师最重要的是牺牲自己，点亮他人。我们如今所有的成就都是站在老师的肩膀上实现的。祝所有的老师们教师节快乐。 网络青年实用资讯，汇聚全天辛辣观点，把握时尚潮流前沿，海外连线精彩不断。每天早晨8点，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活力开播。 好的，在一小段整点报时之后，欢迎各位听众以及观众朋友们继续锁定回到我们的节目《青年说》。大家好，我是雨薇。 大家好，我是王瑞。 嗯，其实刚才一直忘了给大家介绍啊，我们的这个频率呢是 FM98.2 AM927。如果呢您现在正在开车的话，一定要把旋钮调到 FM98.2 AM927。如果您在家里面休息的话，再可以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就可以用微信搜索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哎，我们的大屏幕上也可以看到，然后同时呢也可以在一直播搜索活力982，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和我们同步互动了。 也可以在这个北京时间搜索这个982青年说，也可以看到我们的节目。可以发弹幕和我们多多互动啊。那刚才我们也在上时段的最后看了一段两位同学包括他们的搭档一起表演的一段相声啊，可能很多听众朋友们看不见啊，我们其实这一段相声其实主要我理解了一下啊，是那种论捧逗似的，和这个双簧有点类似的这样一种感觉，是这样吧？ 借用了一下，就是一个传统的表演技法双簧，这个是其实是由 那个大豆 相声社他们 对 重新编排的一个叫四簧 啊， 里面 四个人演双簧， 哎对，四个人演双簧，然后也是包含了很多传统相声在里面 啊。 其实挺适合我们这个相声社的，因为很多传统相声我们都演过，然后呢最后封箱的时候最后一场节目用这个作为结尾，也是让大家作为一个就是下得比较开心。 确实感觉现场的这个反响还挺好的、啊、 氛围比较好， 什么笑的啊，嗑瓜子儿的呀， 对，然后可以听到梆梆的嗑瓜子儿的声音。 可能光看这一小段吧，可能看不太了解，我们整段视频呢是整个是有 三十多分钟， 这个相声比较长 啊。其实就是包括我们刚才在演播间看的，也是觉得两位这个说相声，其实作为这个普通的大学生而言，确实已经说的还让人挺 挺可乐的，挺有意思的哈。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非常难能达到的一个水平的啊，作为大学生而言。嗯、那之后对于这个啊，现在我知道刚才和两位聊天的时候也聊到了两位，一个是大三了，一个大四了。 嗯、 啊，之后对于相声这方面，还准备在毕业之后有没有什么继续的发展的考虑？ 嗯。有吗、嗯、 目前没有什么打算也之后看吧， 确实都不是本专业，然后可能会作为一个爱好一直延续下去，然后呢有能上台说相声的机会的话可以把握一下。 对，因为我们已经过了那个最好学习年龄的那个阶段， 确实是，确实是， 这个最好是打小学，然后中间不要间断、 嗯、 就是其实相声它作为一种曲艺啊，它是一个需要童子功的这样一个、 嗯、 一个门类是吧，好多很基本功的那些很基本的基本功都是需要打小学的，你比如说很多说相声的经常会有那个一个段子，就是那个报菜名、 嗯嗯、 啊，什么我请您吃蒸羊羔蒸鹿眼儿是吧， 蒸羊羔、 啊、蒸羊羔蒸熊掌蒸鹿眼、啊、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 加鸡腊肉蒸松花小肚 啊，一碗米饭我够了是吧，就是这个报菜名其实也是很多相声大师啊，包括他成为大师之前啊必须经历的这样一段过程、 嗯、 我们可以我也给大家准备一段视频啊，很多的相声大师曾经都报过菜名， 嗯， 来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我李大的师蒸羊羔蒸熊掌蒸鹿 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 咕咕咕呀加鸡腊肉松花小肚晾肉香肠 里面熏鸡白肚清蒸八宝粥酱米酿鸭子罐儿鸡罐儿鸡卤水酱卤子鹅三鸡豆腐菜名鱼清蒸哈什么 烩鸭丝烩鸭腰烩鸭条清拌腰子黄血管焖白鳝焖黄鳝肉翅鲢鱼锅烧鲤鱼锅烧鲢鱼清蒸甲鱼发烧鲤鱼花烤对虾软炸鲤鱼软炸鸡 蛇锦套肠麻酥油卷卤煮寒烟溜鲜蘑溜鱼脯溜鱼肚溜鱼骨溜鱼片醋溜肉片烩三鲜烩白蘑烩全鸡烩鸽子蛋炒虾仁烩虾仁溜腰花烩海参炒蹄筋锅烧海参锅烧白菜炸客炒田鸡 花翅子清蒸翅子炸飞禽炸排骨清蒸酱羊肉糖溜芡实米 鸡粉木半胆丝什锦豆什锦丁撒鸭糟蟹糟鱼糟肉鱼片鱼蟹肉螃蟹肉青菜蟹肉蒸南扩张锅锅炒醋焖冬焖鸡甲麦芽糖焖笋香蕉白切干晒多肉鸭肉蟹肉还有三鲜煮汤 三鲜鱼翅溜白杂碎烩散袋烩银丝爆三样穿三样爆羊肉五香羊肉煨羊肉烤羊肉烧羊肉炖羊肉扒肘子酱豆腐肘子蜜了肘子水晶肘子白肘子红肘子酱豆腐肉白肉大肉烤肉罐肉松肉扣肉烀肉坛子肉黄焖肉红焖肉马牙肉樱桃肉一品肉汆丸子豆腐丸子搁着丸子鲜虾丸子鱼腐丸子南煎丸子溜丸子炸丸子薄丸子还有三鲜木须汤蟹肉羹鸭羹茄干晒螺肉炝椒白焖笋焖鸭掌酿冬瓜炒丝瓜让窝瓜蒸南瓜清拌蟹肉炒蟹肉溜蟹肉糟溜鱼片糟鱼糟蟹糟鸭什锦丁什锦豆腐拌肚丝拌鸡丝糖溜芡是你清蒸姜瑶柱有清蒸翅子烩花翅子炒天鸡炸块锅上白菜锅上海参炒蹄筋烩海参烩腰花烩虾仁炒虾仁烩全鸡烩白蘑烩三鲜醋溜肉片溜鱼脯溜鱼肚溜鱼片溜盘鲜银鱼菜蟒兔脯山鸡卤子鹅卤石件灌鹌鹑灌野鸡江米让鸭子清蒸八宝猪熏鸡白肚什锦酥丸香肠酿肉小肚松花腊肉酱鸡卤鸭卤猪烧子鹅烧雏鸡烧花鸭蒸鹿眼蒸熊掌蒸羊羔 哎 这回你满意了吧， 您中间再背一遍、 哎、我去你了。 好的，你刚才看到的这一段就是报菜名儿、 哎、 啊，尤其最后一个真的非常佩服、啊、 比较精彩了 啊！他是从后往前背的，发现没有啊？咱有以前有个成语叫“倒背如流”， 这就是、 啊、这是真正 的倒 背 如 流, 如流啊！其实这个这也是基本功啊。两位之前在 对这报菜名熟悉吗？ 我们俩都上过报菜名， 我们俩都演过报菜名。 那我觉得其实现场可以给大家多来几段。 对，可以。今天好不容易两位也穿的这个衣服， 对， 看视频的朋友们能看到啊，这个都是穿的这个传统的相声的这个衣服。 对， 确实准备衣服的时候也没想着穿什么过来，一上来要不穿大褂过来吗？ 那要不就请两位到我们的表演嘉宾表演区给大家来一小段这个相声也好或者是报菜名也好，准备之前是我们沟通时候有过准备是吧， 但是没有准备报菜名，不过可以说一个，就是我们之前都上过报菜名嘛、 嗯、 报菜名的那个前面入正活之前他的电话都挺著名的，叫莫腕， 对、 嗯、 就是我假装认识他、 嗯、 但是想不起来他叫什么、 嗯、 就是 类似于这种发生的一个关于姓氏的一个笑话。 对，这个也是传统相声里的一个小段吧。作为报菜名，基本上都是通过这个摸腕作为开头的。 对对对， 那就请两位到我们的嘉宾表演区，然后来给大家。 现在就要是吧？ 对对对， 没怎么准备是吧？我们两个确实没有搭档过，就 唯 一一次搭档就是刚才那个视频。 唯一一次搭档是 啊，对，我们 看你俩其实很默契，真的，是很默契的。 怎么说呢？来这儿7:10来的，排练了20分钟。 没关系，那这样你们先排练着，咱们来先给大家展示一段别的这个大山来说相声的这个视频， 一个外国人看看， 对，一个外国人说相声的视频。 其实要说学英语闹笑话的相声演员呢，丁老师还不是最突出的 啊？是吗？ 应该说我的师傅姜昆老师呢，他的笑话特别多。 哦，姜昆学英语的时候也闹过笑话。 头一次呢，我带我师傅去加拿大，大概是在93年的时候，在飞机上呢，他就跟我特别认真的说，说大山，我到了你的国家，我可不能老让你给我翻译， 那怎么办呢？ 因为我是语言艺术嘛，相声演员，我们学点外语有什么了不起的？ 就是， 你得教我点简单的生活绘画。到了加拿大，我不让你翻译了，我自己说。 哦，那还想学点什么呀？ 他说，比如说。要购物 啊， 那很简单，我就是问这个东西多少钱 哦， 这怎么说？ 这个非常简单，这我都会了，就是跟人家说 how much， how much， 对，你看多简单的， 很容易， 连钱都不用提，就是多少， 对， 别逗了 啊， 他已经 how much， 也就是按他的理解，也就是三个音， 就是 how much， how much， 他在飞机上背了半天， 很简单。 到了加拿大第二天呢，我们进了商店，他非常严厉地跟我说：“大山，你别插嘴，我来， 我自己去， 我自己说。”把服务员叫过来了，指着他喜欢的这个东西呢，终于把他学的这句话用上了， 会说了， 一张嘴就说 什么 好吃吗？ 好吃吗？ 意识到这有问题啊，这怎么那么像中文呢？ 是吗？这就是中国话。 他说这肯定是这顺序错了， 颠倒， 颠倒一下子又来，妈好吃。 天津话也出来了， 天津话 啊。 这小姐不懂啊，再来一下，吃妈好。 天津话 一着急就来，力吃好了吗？旁边我特着急，他不让我插话呀。 啊， 那小姐也着急了， 怎么着？ 这是面带笑容，来了一句 ：“I like to help you, but I'm not sure what you're asking for。”姜老师愣住了， 怎么？ 一句话没听懂，这玩意儿多丢人呢！突然灵机一动， 怎么着？ 深鞠躬 啊， 来了一句 ：“Say goodbye。”转身就走了。我可不能丢中国人的脸。 好的，您刚才看到和听到的是这个由大山啊，我们很熟悉的一个加拿大人啊， 一个外国友人， 一个外国友人来演出的一段相声。其实我觉得说的还挺好的， 对 啊。这个首先他中国话说的非常棒，其次他据我所知啊，他曾经师从过他刚才调侃的这个姜昆老师，去跟着他的老师学习了很长一段相声，然后在相声中调侃了一下他的老师。其实我觉得相声中被调侃的那个人啊，往往是这个相声演员最熟悉最亲的一个人，就是往往他调侃他也不会生气的那一种。 我觉得其实刚才这一小段可能跟我们一会儿天瑞和佳琪表演的有异曲同工之处， 没错， 就是调侃。 现 在呢，我们的两位嘉宾已经准备好了，我们来把镜头切到嘉宾两身上，来让嘉宾来开始我们的这个表演吧。 给您换一场。 刚才那两位演员啊，是社里面非常 哪有刚才那俩演员呀？ 没有是吗？ 那大山也不是咱社里的。 咱第一个 啊，第一个 、第一个上来说相声。 大早上起来就听相声， 瞎了心了吗？ 没有， 给大家表演节目， 表演节目。 大家可能对我们不太熟悉 啊，肯定都不认识。 我们俩是来自北京工业大学的相声演员， 两位大学生。 我们来自传耀堂相声社， 是我们的社团。 我叫卢佳琪， 是您呀？ 他呢？是我的搭档。今天我们这个节目要说的一个事情啊， 不是您等会儿吧？好，我就是您的搭档是吗？ 不是，怎么了？ 我叫什么呀？ 啊，我还得介绍你叫什么。 那当然了， 这位是我的搭档， 哎， 叫王石。今天我们这节目说的是， 不是您这怎么含糊了？这个 不是不 行啊，您这 告诉大家你叫什么不完了吗？ 我知不知道我叫什么？ 不是我当然知道你叫什么， 让人听清楚了。 哎，我的搭档， 哎， 叫什么来着？ 这是知道是不知道啊？这位 没带个牌挂胸口， 谁上台还挂牌？ 那个，我认识你 啊，认识 搭档，我能不认识吗？ 那您说我叫什么？ 我。不是，我想不起来了，有点一下懵住了，想不起来 了。这是忘了，这是 不是忘了 啊？ 忘了是全忘了，想不起来是就这一个想不起来。 有什么区别？不是 您提我个醒儿，我就想起来了 啊！ 我问问您啊，您贵姓啊？ 啊，这是问我叫什么是吧？ 哎， 免贵，不敢见姓李， 不敢见姓李的，短人钱。 不是 我说你，你不能一直逃避，知道吗？你得去面对这个事情，该还 谁短人钱呀？ 你们不敢见姓李的， 我那是那个不敢吗？ 啊， 我是不敢担您那贵字儿。 哦，您不敢担我那贵子 啊？ 扛我那箱子， 扛得着吗？我 不是怎么意思？ 不是扛箱是那个，我这您那有个贵字， 啊， 我这儿它就有个贱字 啊。您这儿有一贱字 啊， 我那儿羊蹄儿 啊。 咱俩一会儿后台啊找点酒，一喝最好。 吃上了您这是，是那个贱吗？ 你贱子不能浪费了， 不是。高低贵贱的贱， 啊， 跟您那贵字正好对着。 哦，那您 行吧，我姓李， 啊，姓李， 哎， 介绍一下我的搭档， 哎， 李老师， 哎，您老师， 日本人， 啊， 他这个优点在于哪儿呢？他中国话说得好。 谁是日本人呀？ 不是怎么了？ 不是怎么，李老师都日本人了？ 我问你， 啊， 中国人有姓李的吗？ 您说这话，您怕一会儿台底下上了好几个姓李的给你打一顿？ 哪有台底下？不是，没有姓李的呀。 你是中国人，怎么没有姓李的？ 他 百家姓知道吗？ 百 家姓头一句 什么 赵钱孙李， 还真是 啊！百家姓都没学过， 我这疏忽了一下，忘了。 哎， 说了这么半天，您就是赵钱孙李老师， 还是日本人？ 不怎么了，你自己说的。 我姓得着四个姓吗？ 那您该姓 赵钱孙李那赵啊， 赵老师 不是？赵钱孙李那李。 啊，你到底姓什么？姓李？ 姓李绕腾我呢，你这， 啊，姓李， 赵钱孙李那李， 那我又不明白了 啊！ 百家姓里面那么好写个姓，您都不姓，为什么单单姓这李呀？ 嗨，这个呀， 嗯， 这个就赖不着我了。 哦，赖我？ 不赖你， 啊， 不赖你，不能赖你，知道吗？ 那赖谁？赖谁？你指？ 我 指得让他上来？ 有人吗？您这 怎么了？ 谁也赖不着，知道吗？ 赖不着。 我姓李， 嗯， 那是高曾祖遗留啊。 高曾祖遗留 啊， 那不对呀，啊。 怎么着？ 那您应该姓高啊。 不，高曾祖遗留就姓高啊。 高曾祖遗留的高啊。 高曾祖遗留，我得姓刘啊。 啊，刘老师。 刘干嘛呀？ 不是，那你 姓李， 就姓李。 哎，就姓李。 准姓李。 准姓李。 非姓李。 非姓李。 那你要姓李呢？ 我不是东西。你不是东西，我告诉你。 不是怎么了？你自己说的 啊！您搁这绕腾我绕腾半天了，知道吗？没那些个。 不是，我就开个小玩笑 啊！您这是开玩笑。 哎，姓李我能不知道吗？ 啊， 姓李，李先生。 哎，您先生。 李学长。 哎，您学长。 李老师。 您老师。 李老师贵姓？ 李老师姓张。 老张。 哎，您哪边凉快凉快去吧。 差不多就先这样了。 哎，哇，真的好棒！ 真的非常非常棒，非常棒！两位请回来。 我感觉刚才我跟以为在这里真的是又想笑， 就是，对，又想笑，但是又得 打扰到他们， 哎，怕打扰到两位的这个发挥。我觉得其实像相声这种表演艺术在我们直播间展示是第一次， 嗯，没错， 对， 啊， 第一次的展示， 第一次在这么近的这个角度看相声啊。其实这个段子啊，其实是一个传统段子，是这样吗？ 对， 算是基本功了，已经是 很传统的一个节目。 因为我之前可能在看别的相声的时候，可能别的这个相声演员也演过这一段，可能细节上有所差别啊，但是这个总体的这样一个故事的进展就是这个样子的。那你就是对于我们现在大学生而言，这样的传统的就是你们这些相声社的这些成员而言，这样的传统段子大概都能演多少呢？ 传统的节目，我们一般每一场节目里面六个节目，应该有至少四个是传统节目。 啊，六个节目，四个传统的， 而且我们就尽量能做到，就是三个月吧，三个月、三四个月，一个学期就不要有重复的节目上台。 那你们一个学期大概演几次？ 六次到七次左右。 因为这是也是分了，我们学校刚刚分了校区啊，我们两个校区有的时候会来回演，演出会多一点。以前的话基本上一个月一场吧， 一个月一场。 对， 其实这个演出还是挺密的啊，对于大学生 对 而言啊， 我有个问题，就是你们社团这么多人，每次演出都能，就是每次演出的话，应该就是最多也就六七个人，就是上台表演吧。 嗯。 那如何就是把大家的这个平均到每个人身上都能去表演这个相声？还是说大家就是不是每个人都想上台？ 对， 对， 确实是。但应该来社团，我们招新的时候就是喜欢相声、爱好相声就可以来。 对对对，就是你要是就是只要感兴趣就可以来。你说我是想听。那好，就是我们每年的礼堂专场、 嗯、 我们给您拿好票、 哎、对， 然后您说您要是想上台、 嗯、 啊，有基础我们肯定就是上台节目好，那当然行，然后零基础我们可以就是在底下帮他们就是稍微说一说， 对， 然后尽量让他们上台的时候达到一个他们目前能达到最好的状态， 嗯， 然后所以说这样下来每次演员其实还是比较好统筹的。 对对对对对，其实每次节目吧，每次大家其实排练什么的都不会有那种可能，就是大家都想上台，然后可能一定要就是马掉一个， 嗯， 可能去这种情况少一点。 对，有时候知道人就是已经满了，就自己、嗯、那我下一次，下个月、 哦， 然后或者有的就是有的节目实在是没有排出来， 对， 有同学愿意上的也可以再上。 对对，确实有第一次。就是头一次接触的，可能排练呢，也不是很积极，可能就差点意思。 对， 最后 上课可能比较忙， 上课比较忙。 对，所以就是其实在社团的人员管理方面，就是还是大家都很有规矩， 嗯、 然后都很自觉。 嗯，对，其实我们社团挺好，大家都就是大家都可以互相照应着点。 嗯。在社团当中，就是各位社团里的同学和自己的同学和自己的本专业的同学，你们两方面就是有没有感觉不一样的地方？ 其实反差是比较大的。 对，因为社团是一帮爱好者的集结嘛， 对对对， 可能说话都带着点相声味儿，聊天的时候可能有的时候就抛抖两个包袱什么的， 就 都会这样， 比较有意思。 嗯， 因为就是像上了大学本专有时候，因为就是抛开临近的几个宿舍人都认不起， 嗯， 但是社团里面大家因为有相同爱好，然后平时说话都特别有意思， 嗯， 然后不管是想当观众的还是想上台的，没事都愿意来社里玩。 哎，对， 经常比如说你们要刚才你们讲到六个节目、 嗯、 四个是传统的，还有两个是新的，是需要自己创作吗？ 也不是， 就是 新的相声吧，算是 啊，新的相声。 那什么类型的叫传统相声？什么类型叫新相声呢？这有一个明显的区分的吗？ 其实我们社团因为跟社里人说的就是传统的相声，就是那些已经在台上，就是像德云社那个地方他们那些传统相声比较多，主要 很多遍了。 对、 嗯、 就是因为确实是一些传统节目非常好，然后新相声我们一般就是说是一些比如说哪些选手去参赛， 嗯， 他们的作品都是比较新的，都得自己创作。 嗯 嗯。 然后，但是一般参赛有局限性，他们作品一般时间都比较短。 嗯。 所以可以再往前面加一些电话， 嗯、 就是像我们刚才说的那个，就是进入正题之前要先说的一些小节目，然后、 啊、这就可以加一些自己的东西， 对，加一些自己的东西，然后再组合一下、 嗯， 然后去上台。但是节目还是人家的。 嗯。 那你们平常会把，就是比如说你们说这个社里头的同学们说话都很有意思，平常的生活也是非常多姿多彩的。那平常的生活中会就地取材取出来一些段子吗？ 嗯，因为平常生活中会有一些好玩的事情，然后我们要把它加在节目里，也是加在就是进行一些修改，然后加在也是前面的部分，不会去把它当成一个完整的节目去上台演， 嗯、 因为会比较单薄感觉。 对对对对对，还是就是感觉太简单了， 对对对。 那这个是生活中的东西拿到段子中，拿到这个相声中。 嗯， 平常在生活说话的时候，会受到平常自己说相声的影响吗？ 还是挺会的，我觉得 挺会受到影响的 啊，真的真的不少的， 就 是同学们也是。 对，社里面也有同学来了之后，就是说自己现在说话。对吧，就跟捧哏似的，人家在那儿唱歌唱一句，他这儿可说呢，唱歌唱一句、啊、就这个呀， 就 唱歌唱一句， 确实会 去你的吧， 对，会受到一些影响。 对对对，尤其是社里头大家一块玩，可能就是相声味比较浓，可能隔两句就是一些跟相声相关的一些术语啊、梗啊、一些知识啊。 嗯， 对，就有时候听不懂就很尴尬，就因为有些新生刚来可能不太习惯， 嗯、是， 就是我们说的一些梗，他们听不太懂就很尴尬，但是时间长了就慢慢的就都融入进来 啊、大家就都习惯了，就都明白了。 嗯，其实就是挺有一个氛围的一个社团吧。 嗯。就社团的日常生活当中确实是这样的。那其实在社团当中有没有发生过一些比较好玩的事儿，有意思的事情？ 嗯，就是比如说平常会把一些相声的里头的那些会它好玩到能够让你把它用到相声里头的这样的事儿，这样的段子， 嗯， 平常的社团中会有吗？ 我怎么觉得有不少？ 应该是有，但是我们好像没有把它尝试就是放到相声里面。 这是好玩的事儿挺多的，然后其实真正放到相声里的也不是那么的多。 对，因为我们平时会有桌游局啊，和大家一起来打桌游啊，所以就是千万不要在相声社玩狼人杀，因为就是晚上七点到十点可能一把都玩不完，就废话太多了，就所以就是。一般他们说那些话的时候都挺有意思，当时听就有意思，然后你还能接两句有时候，但是就是那些确实就是比较很简单的一些语句，就是想给它包装成一个完整的包袱还是比较难。 我觉得如果他们相声社去玩桌游啊，不管这个桌游是什么类型的，是这个推理型的还是悬疑型的，还是这个各种各样的类型，他们都能给它玩成喜剧型的。 其实确实是这样。 对对对， 后来就不玩狼人杀了，玩 Uno 其实也挺开心的。 就是不一样的， 就是游戏啊，桌游啊什么的，然后包括我们一块出去，有的时候会去聚会、别墅轰趴之类的， 对， 什么烧个烤啊，打个电子游戏啊，都带点相声的元素。 哎，其实我觉得他们这个社团那个氛围真的挺好的， 是的 啊，就是不光是说我们一起说相声，而且生活中的方方面面都会一起去， 也会融入到一起去， 比如说一起出去玩呀，一起出去做点什么事情、 就不仅仅是社团内的这些伙伴的关系了，我觉得其实 以相声会友、是吧， 就是更亲的一些朋友的关系了。 那我们这个时段还有这么几分钟，咱们可以再和两位嘉宾一起聊一聊关于这些相声方面的事儿。两位在这个刚开始就刚进入这个相声这个社团的时候，刚开始进入相声社团的时候，那时候是大一。 对，我们两个其实都是大一进的。 大一进的，当时和现在感觉在说相声的水准上有没有什么差别？ 至少我肯定是有一定的提升，就是感觉自己从一开始上台很怯场，包括在台前的时候自己都非常的紧张，就像刚刚进这个演播室的时候一样，特别的紧张。 但是现在已经 完 全放松了，是吧？ 好点。 然后就是那个时候吧，刚第一次上台说的，现在倒回去去看我第一次上台的视频，觉得自己说的也有很多问题，但是就是觉得第一次可能也算是一个开始吧，挺重要的一次经历。然后现在肯定是比第一次要感觉自己要成熟很多了。可能对于就是一些专业的相声演员来说还是外行，但是对于我自己来说，可能在一些表演啊，在一些技巧方面已经得到了很多的提升。 那起码不像之前这么紧张了， 对 吧？对啊。那 佳琪呢？ 我其实就是因为之前虽然自己也学过，但是就是没有像大学里面演出这么频繁。就是一个月一次，这个跟观众就是经常见面，也就是会锻炼我们，就是因为上台前都会紧张，尤其有时候台下会来一些我们之前毕业的学长啊，回来可能像检查工作一样，就是来看看节目，就有时候会很紧张。然后但是现在已经挺好的了，上台前 啥泥蓝舍硅藻泥，装修去甲醛，蓝舍硅藻泥。 你知道吗，董酒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1258。 活泼二十七岁男子选手西海峰拿你566万成绩，中国金牌。 我们曾经因为这些记忆而自豪。 我们正在努力建设体育强国。 Of the Olympic Winter Games 2022, Beijing。 改革开放四十年特别节目，活力新北京。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汇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丽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点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谈恋爱的青年说，头可断，发型绝对不能乱。上学的青年说，再牛的肖邦，嘿嘿，也弹不出挂科的悲伤。上班的青年说，洛阳亲属不相问，有后代几地呀爹。有了孩的青年说，世界上的苦有两种，一种是哭，哎，一种是孩子哭。青年说，说青年人的事儿，论年轻人的理儿。新时代，咱们来听青年说。 青年说，论年轻人的事儿，说年轻人的理儿。大家好，您正在收听收看的节目呢叫做青年说，我是雨薇。 大家好，我是王瑞。嗯， 两位嘉宾。 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工业大学传小堂相声社的大学生相声演员，我叫李天瑞。 我也是来自北京工业大学传小堂相声社的相声演员，我叫卢佳琪。 嗯， 两位嘉宾今天也是和我们露了一手啊。啊， 准备的不充分，准备的不充分。 刚才这个佳琪说到一半被这个半点报时打断了，然后可以接着来说一下自己的对于这个相声是不是有所提高这一点。 其实就是自己在台下练跟观众接触还是挺区别挺大的，因为加了社团之后上台机会特别多，有时候临场会有一些情况， 嗯， 包括自己社里面的人，你在台上演的时候，台底下会跟你开玩笑喊一些就是一些场上突发状况，你要对你得应对自如，就是还是挺考验人的。 那如果遇到这样的状况怎么办？比如说下边喊下去吧，那怎么办呀？ 那你上来啊。对，或者就是因为他们每次说的都不一样，就是都是自己人，就是因为社里面会跟开玩笑的演员，就是他觉得你在台上就是跟新生肯定不会，但是就是觉得你老上台了，就是跟你比较熟，而且觉得你肯定能接得住的这个，他们会在台下喊。其实还是很有分寸的，说这 些。我之前听你们的那个学长说，经常去二外和传媒大学演出。 嗯， 但是你们知道传媒大学有一个传统，就是哄台。 哎，其实我觉得他们这个哄台还是比较讲究的啊，就是 是熟人才哄， 对，熟人才哄， 不管谁都哄。 对啊，那如果遇到就是假如说你啊去演出遇到这样的情况，你一般会怎么样应对？ 就是肯定是得应对的。之前我们的一个学长吧， 嗯， 之前我们学长，然后在台上演出的时候，就有一个台底下有一个他们比较熟的一个人，然后稍微胖一点的一个同学， 嗯， 跟他们关系特别好，然后在底下起哄，他们上台之后喊了一句什么，我记不太清了，然后学长。那肘子说什么？没注意， 就是以语言的方式把它化解， 嗯。对，其实还是挺生动。 对，相声的话，可能你要接得住的话，会有这种 不一样的效果， 更好的效果。 嗯， 就是有时候这样的互动其实挺考验他这个极致的这个 是吧， 即兴发挥的能力的。其实说相声是不是需要一点，有时候需要一点即兴的发挥？ 对， 是因为就像我们刚才在那儿说的，跟我们之前练的就不一样， 不太一样， 不太一样。因为之前您放了什么大山的那个节目之后， 对对对， 就我们尽量的去进行一个衔接， 稍微加了那么一两句吧，可能也就是 对，有时候台上就不太一样， 就效果就不一样了， 是的， 确实是 场应变。 有的时候可能前一个节目出了点什么小事故，然后可以去砸一下， 对， 或者后面这个节目可能又有什么情况了，然后你也可以去在台上临时的去砸一下， 对， 调侃一下。 所以说它不是照本宣科啊，它不是完完全全按照脚本走的，它有它也有自己的那种临场的那些小小的变化。 家的小东西， 对 啊，其实你们就是在做这个相声社团的时候，你们觉得两位也是一个做到大三，一个做到大四的啊，也都是做过社长。那做社长和做普通的社员的时候，感觉有什么区别吗？ 这个区别就很大， 很大 了。哎，这个可能佳琪今年做社长，佳琪去年是副社长，他就深有这个体会。确实，社长的话要考虑的事情更多一点。比如说演员要演出要排练，然后给他们借排练的教室，给他们安排排练的时间，每个演员可能有课的时间还不太一样，然后同时呢你这场演出要做宣传，要有宣传单，要印制海报，可能还要做一些线上的推送， 还有路展， 要去张罗观众，同时也要顾及演员，这些其实都是社长需要考虑的事情。 整个社团的运营啊，整个这个演出团体的运营都是需要你一手去操办的。 确实是， 因为我们不像就是像一些已经比较成熟的校组织，像什么学生会啊那种官方一点的组织，他们都会有宣传部啊，什么执行部啊，什么外联部啊，就像我们都是赞助，还有什么宣传啊，就是 都是你， 对，就尽量的社长都得管一些。 对， 你们也会去到那个外面的商店啊什么去拉赞助？ 对对对对对，我们也去办过一些赞助的一些活动。然后像比如说你的时间就要安排的特别明白，比如说我今天演出排练你不能缺席，然后呢同时呢那个刷楼路展你不能缺席，然后同时这个推送明天要发了，今天晚上催一催啊，推送什么时候要交啊，然后包括这个观众订票，然后订了多少票了，咱们上座率是怎么样的，因为我们卖票不卖钱，然后呢就是希望大家能就是广泛的把这个活动宣传出去，也是社长的这个职责之一。 我感觉两位真的好负责任， 是不一样的，就点点滴滴方方面面， 是大事小事事无巨细都要安排，都在安排上了， 对，都要安排。 这两位在这做这个社团的运营的过程中，曾经遇到过什么样的困难？ 遇到什么问题？ 对， 困难 就是时间不够，感觉每天时间特别少， 特别紧，是吧？ 对。就像我们之前就是每天社团晚上排练的时候，就是尽量去给那些上台的演员们去看他们的节目，然后自己就没有排练时间，然后包括之后自己经常就是他就经常在他们那个宿舍楼里跟他的搭档排练到晚上3点多4点多，就那个样子。然后我也是，因为我们都和搭档住一个楼嘛，就经常排练到晚上，就在楼梯间排练什么的。 就是顾得了别人，就顾不了自己了。 自己得做出一点牺牲。 对。 确实是。然后还有就是，我面临过最大的一次问题就是没钱。 没钱。 就是经费不够嘛。然后呢，你在筹备整个节目，就是筹备整个演出的同时，你要去到处去找赞助，在什么赞助群啊，或者是一些就是那种专门负责赞助的中介，去每天不停的去发这种演出的消息，去征求赞助，这也是当时这个其实挺麻烦的，因为赞助，然后还有像是这个演出啊，都不能丢。 对， 你可能你不能为了把整个节目办好把钱拉到，你的节目质量不要了，你也不能就管节目质量，最后你没有钱你这个节目也办不了，这个活动也办不了，所以这个也是挺大的一次就是挑战吧。 而且拉赞助其实对于你们来说也是一个比较困难的事情，对， 就是合适就不好找， 因为像什么音乐类的社团啊，什么体育类社团都比较有对口的一些商家，我们就稍微少一些。 确实是， 就是可能这个商家就会觉得这个相声它好像 难以就是 覆盖面 对比较 窄， 对，可能很多人相声还是以这个中年人为主，年轻人可能听得少，但是事实上不是这样的啊。可能我刚才看你们这个演出的这个视频，也是有很多的观众去看，是吧？但是事实上，咱们平常看这个相声的人，我来统计一下，咱们比如说我跟宇维啊，平常我是可能不会去，很少或者很少，我来北京这么几年，可能就去线下看过一次相声。 我没看过。 哦，可能这确实，现在的情况， 我看过的相声只有说是学校有活动，然后有相声演出，这样算是。可能就是现场看过相声， 对，没错。 但是要是说真正的去到相声那种馆子里面去听相声，那我是没有过。 哎，我可能这来北京这几年就去过一次，这确实也是咱们这个年龄的年轻人，现在确实可能对于相声，可能大家说喜欢吗？喜欢，去看吗？看的比较少。 对，可能就大部分都是说音频的这样的去， 对，通过电视呀、网络呀去看一看。那两位觉得，现在这个情况，你们会觉得比较不开心吗？这样的情况？ 就是相声现在受众，大家可能喜欢相声，也不会真正的去听相声，确实有这种情况。学校里头也是宣传，每次都是需要花最大的力度去做，才能招揽更多的人过来。可能很多人说，对相声挺感兴趣的。然后呢，也听过你们传耀堂相声社的相声，这次演出去不去啊？没时间 啊，也会有这样的情况。 所以说，听众朋友们，咱们今天听了今天的节目，就不能总是做这种，哎，我喜欢吗？喜欢，但是听吗？不听。咱真得去这个现场去体会一下这个相声的这个。不同的这种美是吧？不同的这种有趣的 地方。应该是经常会到这种馆子里面去听相声的吗？ 是的，因为我们平时就是每年也会组织，就是自己的社员，就是会有时候去天津玩，去天津的茶馆听。北京有好的那些地方，票价也合适的话， 嘻哈包布铺啊，像这种大豆的相声社， 对啊，我们都会去。 那线上就是听他们的这个音频、看视频，和在线下从馆子里面听他们的这个相声，有没有什么区别？ 肯定还是临场感觉是最好的。如果你想就是100%的体验相声的那种感觉的话，我觉得还是去茶馆里头或者相声园子里头，那种感觉、那种气氛是最到位的，比你躺在床上拿手机看。感觉要好很多， 对对对， 对，它有一种临场的气氛感在里头， 就是可能去相声园子里头听，他们整个的那个包括台下起哄的那个氛围，都是特别好， 对对对， 觉得这就跟看足球赛一样， 看演唱会其实也是一个道理。 对，我其实之前我对足球赛就是没有什么这个感觉，就直到我有一天。就是跟一个朋友去看了一个还是什么 C 级联赛的那种水平很低的那个比赛，完了到现场之后发现和电视上看感觉还是 没错啊，包括足球、篮球这体育运动啊，演唱会包括相声都是一样的，你必须得去现场才能体会那个氛围。包括其实去那个相声园子里，我发现有一个特殊的那个文化啊，就是那个起哄啊。就是可能我们看别的演出不会特别的去起哄，但是好像看相声他就要求你一定要起哄啊。两位对这方面有什么研究吗？ 其实就是一种，我觉得就是观众对演员的一种喜爱吧。就比如说刚上台呢，还没说呢， 翻一个 这个就类似于就是翻场嘛，就是一个节目演完之后翻一个，喊翻一个，他们就再来一个，上来一句话没说喊翻一个，听见什么了就让翻一个， 对，其实 对 也算是很捧这种演员， 对，就很捧这种演员。然后包括什么就包括一些什么叫好的文化，就是 对 去听，就是真正是叫好是叫在跟京剧一样是叫在节骨眼上的，就是比如说都是一段报菜名，在哪儿该喊一句好，就是都是在相声园子里才能体会到的东西。 就是、听众也是懂相声的， 也是需要懂这个的。 其实也是有些人可能懂，然后他一带，整个气氛就带起来。而且其实，在某一些特定的节骨眼上去叫好，那种感觉跟就特别特别的，就是舒畅。 而且 对， 毕竟就是在家里看相声有一定的局限性，就是相声演员不如在园子里面可能放得开呀、包括有的一些。 就是他们在相声园子可能会随意的说一些话，在电视上那都不可能看到的。 对， 那些话对于就是像你稍微懂一点来说，听的都非常有意思。但是电视上他们为了顾及大众，就不会说那种话。 对，所以有一些电视台上的相声跟相声园子里的相声，就可能就是感觉那种感觉也不太一样。 可能就是去相声园子里头啊、亲身去看，可能会更加亲切一些，是吧？ 嗯，对，他有那种观众的互动感，演员演起来更加的就是流畅、嗯、我觉得是这样。 那说了这么多，你们俩觉得就是你们印象当中的大学生的这个相声应该是什么样子的？ 我觉得吧，大学生的相声就是因为好多人现在说相声有创新，然后前段时间有那些观点说相声不止一种说法、 嗯、 然后又是什么现在年轻人喜欢就是一些新的，就是与时俱进的、 嗯、 确实是，但是就是说年轻人如果不喜欢一些传统的老的，我觉得其实是不太对的、 嗯、 其实我觉得刚才你们那个传统的就很好看呀、啊 嗯、 你们刚才说的那一段传统的相声就很好、嗯、很有意思呀。 对，所以就是有的人觉得就是你们不需要保留那些传统的节目、 嗯、 然后你们就说新的就行，不管说的是不是相声、 嗯、 就类似于那种感觉。但我其实觉得就是大学生相声其实应该还是在老传就是传统节目的基础上、 嗯、 然后保留着就尽量遵从着那些传统相声的那些表演手法和技巧，然后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进行自己的创新，添加一些与时俱进的包袱什么的。但是我觉得要是整体把相声结构都改了的话，我觉得是不好的。 嗯，就是在继承的基础上再去创新啊。 嗯，对，因为觉得传统相声还是有很多不能丢的东西，如果丢了这些东西可以表演，但它就不叫相声了，我觉得。 嗯， 因为就是比如说像比如说传统的这种表演手法，像三番四抖啊、 嗯、 什么吃了吐啊， 对对对， 这种的东西可能它是一些就在很多传统相声里头都有应用的。我觉得在新相声里头有加入自己的东西，加入一些创新，也是需要保留这些技法和技巧的、 嗯、 而不是说我们用一些其他的方法去创作一些相声，但是说起来可能就跟传统相声那种感觉不太一样了。 嗯， 我觉得可能就更像脱口秀啊，或者更像一些其他的东西一样，但是我觉得把它也叫成相声就不太妥当了、 嗯、 因为相声这两个字，所以它有背后很多传统的东西在里头，所以我觉得一定要坚守一些传统的要素在里面。 嗯，那你们觉得相声对你们来说就是它意味着什么，就有什么意义，而且说相声的话会给你们的生活带来哪一些改变呢？可以聊一聊。 嗯， 相声的话他应该改变比较多，因为我一直就这样。我一直 他从小说相声说到大的，就是 我 从小学过。 我一直就这样，他可能变化比较多。 我不说相声我今天肯定不敢坐在这儿这么着聊天。 哎，其实这也是对个人的性格的一个变化。 确实是这样，确实是这样。敢在更多更大众的面前去说话、 嗯、 去就是更健谈的去聊一些东西吧。 嗯、 确实是这样。然后相声可能对我意味着，可能一个是自己的一个爱好，首先就是我去听别人表演相声我很开心，我可以收获一份，就可能比如说演二十分钟我能收获二十分钟的快乐，演三个小时我就收获三个小时的快乐，然后同时在台上表演相声我也可以把这种快乐带给更多的我的同学，同校的一些同学，一些朋友们，所以我觉得挺好的，可以让我这种就是让我的爱好可以让大家更多的去了解，更多的去知道，也可以在台上展现一下我的风采，同时它也是一种就是一种幽默的态度。 嗯， 毕竟幽默是第一生产力嘛。 佳琪觉得呢，相声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我觉得相声因为打小喜欢嘛，就有时候看那些就是从小看到现在，然后有一些相声那个有一些变化嘛、 嗯、 就是小时候那些传统相声现在好多人都不愿意听了、 嗯、 什么太平歌词不愿意听了、 嗯、 就是什么都那什么，确实感觉还是挺难过的、 嗯、 但是我觉得一定还有人跟我一样是喜欢这些的，所以为了那些喜欢的人，我们其实应该坚持传统相声，然后吸收一些新鲜事物，但是其实相声对于我来说已经就是自己的一种跟自己陪伴自己一种伙伴的那种感觉、 嗯、 就是还是希望他好吧。 嗯 嗯，就是其实你们感觉整个相声对你们从个人性格来讲也好啊，从这个爱好来讲也好，其实都是一种不管是改变还是陪伴，其实对于他们来讲相声其实都是远远超过了咱们说图一乐这么一个、 嗯、 一个层次啊。 嗯， 那两位之后 还会对于这个社团的发展还会有什么继续的展望吗？对于你们这个北工大的这个相声社之后还想再做一些什么样其他的活动吗？比如除了演出之外， 除了演出之外，别的活动当然就是能跟大家讲一些相声的那些关于相声的一些文化呀，这种东西。但是我们自己毕竟了解的也有限，所以我们将到时候可能会去，因为我每年都会请嘉宾来，然后可能会请嘉宾，到时候也会给我们讲述一些相声的文化什么的。因为我觉得，因为除了演员之外，剩下好多人他们就是喜欢听，但是我觉得他们更需要了解一些相声的历史文化，才能更好的去享受相声这个东西吧。 对，这可以跟一些就是希望吧，可以跟一些名家呀有一些交流，然后可以让他们请他们来学校里头进行一些像这些普及啊、宣讲啊，不一定是专业技巧方面的指导， 对， 可能就是一些讲座呀，对相声的一种文化的一种就是宣讲探讨，就是跟大家一起聊，坐着聊聊天那种感觉。如果有这种活动的话，其实挺好的，然后其实也一直在联系，然后去争取去办。这样的话，因为学校有太多就是一直陪伴我们的观众，他们可能不上台，但他们就是可能每一场都不会缺席，然后呢他们也挺喜欢相声，对他感兴趣的。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更好的平台，可以让大家去了解一些相声或者是传统相声的一些东西，一些元素。 你刚才讲到的这个观众啊，你很多在学校里头每一次都来看的观众， 对， 你们这一次演出大概会有多少观众来？ 一次演出大概得有100多个。 对，差不多小教室。 小教室的每个月的演出有100多个。 100多个， 对，差不多吧。 那你们的封箱演出这样大一点的呢？ 封箱演出其实我们最大的演出是那个每年有一个礼堂专场，在5月份。那个我们就是因为对票入座嘛， 然后差不多发票 是得有个700， 差800的吧，反正 还是很多的。 这个还是挺多的。然后不仅是学校的学生啊，包括老师，还有一些同学的家长都会过来捧场。 对。然后其实就是他们可能有的人拿票，人家看完就走，就看一半没看完就走。所以我们就是到做到现在已经能基本就是。能在我们最后一个节目上台的时候，台底下几乎还是满的。就是用这个来检验我们这场演出是否合格。 确实，因为在学校里头办演出，经常会有这样的情况。 因为票也不要钱。 对，票也不要钱，大家可能看一半就走了。但是这就说明他们这个办的这个晚会 很 有 吸 引 力。 我 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你们在小教室演出和这种在大型礼堂演出面对的观众的群体的数量是不一样的，你们个人的心态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吗？ 上礼堂肯定很紧张啊。 礼堂比在小教室还是紧张的， 紧张很多，因为它有舞台感，整个灯光照过来，然后你在后台在备场的时候可能看不到那么多观众，不像是小教室，你一上台很多很多亲切的面孔， 对， 或者很多很多观众在给你鼓掌啊什么的。可能在礼堂灯光一打过来，很强的灯光，然后呢你可能一下就反应没有在小教室的时候那么机灵了。对，因为场面很大，确实是这样。 而且一般在小教室可能读研的学长或者毕业的学长有时候来一次，但礼堂一般就是前几年的都会来。然后我们就更想也给前届社长展示一下我们最近带给社团的一些变化，当然是好的变化吧。所以演出肯定都会就是特别的那个。 就是感觉你们这个礼堂演出就成为了北工大相声爱好者联盟的一次聚会。 对，可以这么说，确实是因为相声社团北工大就我们一个嘛。对，礼堂。就是礼堂还是给我们就是相当于每年一次非常大的一次聚会，像老的学长啊，之前毕业的一些社长都会回来， 都会回来。 对， 那你们是跟之前毕业的这些学长们关系应该都很好吧？ 对，就相当于是我们入社的时候他们是我们的社长。 对，我们大一的时候他们有大四的有大三的。 现在我们大四的他们还有大四的有大三的。 对 是吗？ 开个玩笑。 其实已经大五大六 啊。对。 就是确实就是还是比较想着他们回来的吧。 对， 就不仅仅是在学校里演出，有没有说到外面去演出的情况？ 有，但是我们这个不是集体去的， 嗯， 就是有一些人联系，我们就一般出一个节目， 嗯， 或者是两个节目，然后去校外演出，然后有时候会给酬金，那就是演员自己拿的，我们社里是不收这个钱的， 嗯， 对，相当于比如说我们去个二外， 对，然后 我想。还有哪儿？ 还有一些什么公司的年会 啊？对，公司年会 就是让我们出一个节目， 外场也请我们去演出， 然后我们就看谁有时间啊，或者谁想去啊就去。 对， 嗯，这其实也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啊。 嗯，作为社团来说，机会挺多的，像这样已经挺丰富的了。 嗯，开学以后做社团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的主题了，就是。开学了，社团也要搞起来。 虽然说开学是个让人很头疼的事情，不过想想开学又能见到可爱的同学们、可爱的舍友们。 对，舍友不仅仅是宿舍的舍友， 还有 社团的舍友。 社团的舍友， 对。那今天呢，也是非常感谢两位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这个大学生的相声社团的这些事情。同时呢，也非常希望这个两位同学能把你们学校的其他社团的一些朋友们带过来，来跟我们一起交流一下，在学校办社团都会遇到哪些问题，有哪些好玩的事情。 嗯，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然后如果大家还要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的话，可以在这个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来搜索，或这个可点击 左下 角 的 视频 直播啊， 然后就可以打开青年说看我们的视频回放了。同时在这个一直播上面，活力982也有我们的视频回放。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再次感谢两位的到来，给大家打个招呼，说声再见。拜拜，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像冬吹的风带走故乡内容，水帘洞里沉睡的梦再没有什么盖世英雄，那天宫穿越九霄时空，等谁来天摇地动，深海里的针把风暴造空。 啊，老孙转身山河裂开，除非出孤独的天才，没有焦灼的星星，畏惧的表情，打破虚伪的钟埋客观，请看我大脑听不心里听锣鼓惊天起夜请家有声音啊！我是几点大声大声大声大声大声，我是西点大声大声大声大声大声， 一个合唱下一秒的力量叫做天下无双，茫茫浪涛前程悠悠，这个寸寸痛的痴心不是头那么吹来，你为何泪流百年，手下把的烟火熏出伤口，解毒的只有一口饭，做了鬼话就等到收工，有些苦衷没人能懂，这个英雄也走错了线，爱轻轻的笑容染红夜空，化作心底入梦的彩虹，悟空是伟大绝不和野心家，只是谎话算是的天下，虚假的真假我睡醒走天下，我是欺凌大手大手大手大声大声，我是几点大声大声大声大声大声。 你知道吗？董酒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